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万历以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帝年仅十岁即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即开始营建，历时6年完成，耗银800万两。而陵墓建成时，万历帝只有28岁，因此陵墓直至1620年才启用，这中间整整闲置了达30年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的单元里，我将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上期节目里我们聊过了，考古队员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定陵的金刚墙。就在他们全力为打开地宫做准备的时候，古今中外有关帝王陵墓的一些咒语、暗器以及诡异的传说搅乱了考古队员们的思想，也给这次考古挖掘蒙上了一层恐怖神秘的色彩。在发掘人员们接下来的大讨论中，一层层神秘的面纱被揭开，种种传闻得到了排除，事实已经明了。发掘人员不再顾忌种种传闻和恐怖故事，他们竭尽全力要做的就是开工前的准备工作。30年后，人们在当年的发掘工作队队长赵其昌所存的资料中找到一张发黄的白纸，上面详细记载了在打开地宫大门之前所购买的各种物品。从这张清单上不难看出，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是在什么样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进行的。蜡烛10箱，木箱50个，马灯10只，铁勺子10个，矿井安全帽60个，木丝100斤，防毒面具10副，白丝线2轴，胶皮手套5副，双股麻绳2斤，放大机1台，油布10尺，福尔马林2磅，卫生酒精10斤，卫生球5斤等等。此时发掘工地的出土任务已经结束，大部分民工已返回原村，只有王启发、孙宪宝和郝喜文等几名骨干继续留下协助发掘队员工作。晚上大家围坐在木板房的马灯旁，商量第二天拆墙计划和具体步骤，还对地宫内部的结构和情况做出了科学的推理和分析。但是几名民工仍有些坐立不安，他们仍然被神秘的传闻所困扰。白万玉又看出了他们的心态，提了一瓶老白干来到民工房里请大家喝酒，他坐在人群中间举杯一饮而尽。王启发沉不住气问道，这地下宫殿的大门怎么个开法？ 你们几个等梯子 到金刚墙门的顶部，我叫动哪块砖，你们就动哪块砖，取下来按位置顺序编号。白万玉俨然一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风度，几个民工听后咂咂嘴没说话，脸上却露出为难之色。白万玉老人看着他们紧张的神态，不由得哈哈大笑：哎呀，你们是怕墙后边有暗器是吧？他把每个人的脸都望了一遍，调侃地说：那谁先拿第一块砖呢？白万玉此话一出，大家更紧张了。如果金刚墙背后真有暗道机关，倒霉的自然是最先取砖的人呢。他们谁也没有敢冒此险的胆量，只好面面相觑，沉默着。白万玉微微笑道：这样吧，我写几个揪，谁抓到有字的纸条，谁就第一个上去。别无选择了，既然无人主动提出冒此风险，只有靠运气了。白万玉做好了揪，两手合拢摇晃了几下，撒在桌上。几个民工瞪大了眼睛望着桌上的纸团，如同面对将要爆响的定时炸弹一般。王启发望望白万玉，然后他头猛地一震，一咬牙，大步上前抓起了第一个纸团。众人见状纷纷上前，纸团被一抢而空。随着纸团一个个展开，有人开始高喊：我的没字，我的没字，我的也没字。最后大家把目光一起挤到了王启发身上。刘京义跑过来看看王启发展开的字条，大声念道：小心暗箭。别的民工如释重负，哄堂大笑，王启发脸色通红，一声不吭。白万玉老人起身走过来，拍拍王启发的肩膀，开玩笑地说：哼，你小子明天就准备破暗器吧。为了躲过探沟内极不均匀的阳光，他们接受了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的意见，把打开金刚墙的时间选在了晚间。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9月19日傍晚，民工们伴着刚刚落下的夕阳来到发掘工地，工作队员早已披挂整齐，下到探沟，将梯子搭上金刚墙，等待着考古史上伟大时刻的到来。挖掘现场十来盏气灯吊在上面，照得人眼花缭乱。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赵启昌爬上梯子，转身看着身后的人群，摄影、拍照、绘图、记录、测量、编号，各项负责同志手执工具，精神抖擞的整齐待命，现场一片将士出征前的兴奋与肃静。等一等，后边沟里传来了喊声。大家循声望去，只见王启发挎着一个长方形篮子，满头大汗地跑来。他拨开众人，把篮子放在金刚墙下，掀起蒙在上面的一块红布，提出两只鸡来。未等大家明白过来，他从篮子里摸出一把菜刀，将吱吱乱叫的两只公鸡的脖子按在梯子一侧，举起菜刀，一道寒光闪过，两只鸡头滚落在梯下。王启发一挥手，两只无头鸡在探沟里扑棱棱乱窜，鲜红的热血顺着鸡脖梗子喷涌而出。大家纷纷躲避，以防鸡血溅到身上。一阵骚乱之后，两只鸡倒在沟底气绝身亡。这一切如此突然和迅速，整个过程不足一分钟便告结束。王启发，你这耍的啥把戏你？一阵慌乱后，白万玉老人第一个发问了。王启发把刀在梯子上蹭蹭，笑嘻嘻地说：白老，您不是让我小心暗器吗？我回家问了几个老人，他们都说鸡血辟邪，只要杀上两只鸡， 什么暗器都能躲过去，我就是想避邪。原来是为这个，众人如梦方醒。白万玉冲着他嚷道，昨天晚上只不过是开个玩笑，你却把他当真了，你小子这……大家也会心的笑了，探沟里的气氛轻松了。白万玉见骚动平息，面朝赵启昌问，开始吧。赵启昌示意再稍等等。终于夏奈从城里赶来了，他刚到现场就问赵启昌，怎么样，图册好了吗？冼自强和曹国建把图递给他，夏奈点头道，很好，大比例图可以。修复工具怎么样？白万玉一指旁边的大箱子说，全都搬来了，一切齐备。夏奈想了想问，要不要试试灯光？赵启昌马上示意电影摄影师沈杰开灯，摄影助理立刻摇通电话，宝城外面三辆发电车轰隆隆转动了，照得金刚墙周围如同白昼一般，光线角度正合适。夏奈这才示意说，好吧，开始。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赵启昌已经蹲在了梯子的顶端，见夏奈点头发话，挥起了特制铁铲，对准龟字形顶部的第一块城砖砖缝轻轻地撬了起来。王启发噔噔地爬上梯子，一把攥着赵启昌的铁铲说，来，咱俩一起撬。一切按计划进行，摄影机刷刷地不停转动着，开始记录下这令人难忘的时刻。因为砖缝之间没有用灰浆粘合，赵启昌毫不费力地就将24公斤重的城砖撬开了一角。他把铁铲挂在梯子侧，两手抓住砖边向外慢慢抽动。王启发和探沟中的人群屏住呼吸静静等着。赵启昌憋足了力气猛地向外一拉，宽厚的城墙终于全部从墙体当中抽了出来。夏奈在沟底大喊一声，当心毒气。话音刚落，只听噗的一声闷响，如同匕首刺进皮球，一股黑色的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紧接着又发出嗤嗤的怪叫声，就像夜色当中野兽的嘶叫，令人不寒而栗。快趴下，白万玉老人喊道。赵启昌抱住城砖，就是趴在梯子上，低下头一动不动。黑色的雾气伴随着怪叫声仍喷射个不息，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在金刚墙前弥散开来，雾气由黑变白，渐成缕缕青烟，由沟底向上漂浮。人群被这股刺人的气味呛得阵阵咳嗽，大家赶紧捂住了口鼻。赵启昌把砖递给王启发，咳嗽着跳下木梯，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夏奈指着飘渺的雾气说，这是地宫中多年积聚的腐烂发霉物质产生的气体，只要放出来就可以进入地宫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从金刚墙里边喷出的雾气开始渐渐稀少，汪启发和刘京义又爬上木梯，继续拍动城砖，下面的人则一块一块地接过排列在一起。夏奈在沟底为抽下的城砖编号、绘图、拍照、记录、摄影等等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砖一层层被抽掉，洞越来越大。当抽到15层时，洞口已经有2米多高。夏奈宣布停柴，他爬上木梯，打开手电筒向洞内照去，里面漆黑一团，手电的光芒如同萤火虫在暗夜里流动，仅仅一个小光点，什么景物也照不分明。他把身子探进洞内，侧耳细听，乌黑的墓道一片沉寂，静得令人发紧。他让人递过一块小石头，轻轻扔下去，洞内立即传出清晰的落地声。赵启昌急切地说道，夏老师，我下去看看吧。 夏奈走下木梯，抬起手臂，测了一下未拆除的城墙，沉思片刻，点点头叮嘱道：千万要小心。白万玉随即拿根绳子跑了过来，说道：为了保险，还是在你腰里拴条绳子吧。赵其昌戴好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腰系绳索，手拿手电，登上木梯，来到洞口上。要是洞中无事，你就打一道直立的手电光上来，如果发生意外，你就拉动绳子，我们想办法救你。白老再次叮嘱。赵其昌点点头表示记住，然后转过身，两手扒开洞口的砖沿，跳了下去。洞外的人只听见哗啦噗的声音响起，悬着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白万玉大声问：有什么情况？洞内没有回音，只有刷啦啦响动传出来。完了，白万玉心中想，转身问夏奈：怎么办？夏奈皱了皱眉头，沉着地说：再等等看。发掘人员纷纷登上木梯，趴在洞口观看动静。王启发找来几根绳子，急切地对夏奈说道：快进去救人吧，再晚赵启昌就没命了。夏奈正要发火，只见洞内刷地射出一束手电光，橙红色光柱照在洞口上方，不再动弹。没事了，洞口处的人们都松了口气，欢呼了起来，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又落了下来。继续下。夏奈话音刚落，刘经义、冼自强、曹国建、王杰等纷纷把绳子绑在腰部，一个个的跳了下去。放梯子，放梯子！白万玉吆喝着，让外边的发掘人员把梯子放进洞内。夏奈和白万玉也戴好防毒面具，沿梯子下到了洞内。哎，刚才是怎么回事？白万玉掀开防毒面具问赵启昌。赵启昌用手电向身旁照照，只见洞内靠北墙的地方散乱地放着几根腐朽的木柱。后经分析，这是玄宫建成后用于甬道劝门的临时木栏，入葬后即被废弃。地宫打开后，这两道木栅栏根据残迹得以复原，每扇高 2.1 米，宽 1.1 米，中间有五根木桩，栅栏一端上下有门轴。赵其昌跳下后恰好被栅栏绊倒，所以才发出令洞外人心惊肉跳的响动。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在漆黑死寂的洞穴内摸索前行，不时踩着木板和绳索之类发出响声，每个人的心脏都加快了跳动，每个人都百倍的警觉和小心，每个人都在盘算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里边的空间很大，摸不到边缘，看不到尽头，充斥整个空间的只有黑暗和腐烂霉臭的气味。一道道红黄灯光在黑暗中晃动，光柱里漂浮着尘埃和蒙蒙雾气。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时间此时在人们的心中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在极度紧张和亢奋中向前走去。50多年后，赵启昌曾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地宫里静悄悄，黑乎乎，雾茫茫，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发毛、发懵、发怵，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和凄凉之感渗入骨髓。黑夜对于人类来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一白一黑，一个代表白昼代表阳，一个代表黑夜代表阴，这是周易太极图中那旋转的阴阳鱼所赋予人类的启示。这个阴阳鱼周而复始地旋转着，循环着，阴阳盛衰交替着，无穷无尽。黑还代表死亡，代表阴间的另一个世界，而白则代表尘世中的生命，代表人类生活的阳间世界。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的，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面，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 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似有亡灵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扯拽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要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在心中消失了。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突然，刘敬义和冼自强几乎同时喊道：地宫大门！石破天惊，死寂中响起一声炸雷，幽深的墓道里顷刻间响起嗡嗡的回声。众人打个寒战，顺着手电光束的方向望去，只见两扇洁白如玉的巨大石门突兀而现，高高的耸立在面前，雾气缭绕，光亮如豆，看不清巨门的真实面目。大家只好按捺住要跳出胸膛的心，一步步向前移动。有暗箭，快趴下！冼自强大喊一声，扑到赵其昌身上，众人闻声纷纷扑倒在地。嗡嗡的回声渐渐消失，却没有暗箭射来。大家慢慢起身，眼前仍是一片漆黑寂静，连每个人的呼吸都能听得到。谁也没有说话，他们拿着手电筒四处搜寻，几束光柱晃动着，渐渐集中到中央。只见门上镶有两头怪兽的头颅，头颅下悬吊着一个圆环，怪兽两目圆睁，正视前方。两头怪兽身旁布满了圆形暗器，显然只要怪兽发出信号，这圆形的暗器必然纷纷射出，置人于死地。在六道手电光照射下，大家来到门前，终于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这是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两扇石门，历经300多年仍晶莹如玉、洁白如雪。每扇大门上雕刻着81枚乳状门钉，两门相对处的门面上雕有口衔着圆环的兽头，称为扑首，使石门显得格外庄严和威武。冼自强看到的暗器正是这扑首的乳状门钉。赵其昌向前轻轻推了一下石门，不见任何响动。夏奈将手电光沿2厘米宽的门缝照过去，只见有一块石条把大门死死顶住，这样无论使出多大力气都将无法推开门。大家伫立门前，心中发出着同一感慨：好一座神秘的巨门啊！接下来